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Bravo FM 91.3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音乐来自于一个口琴大师 Toots、他的这个名字很可爱， T-O-O-T-S Toots Thielman。 他是一个比利时人，在去年吧他过世了，我非常的难过，因为呢他曾经来过台湾演奏，那一次他大概80几岁吧，我其实心里就有那种感觉，觉得会不会这就是我今生看到他最后的演出呢？结果果然是。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口琴大师，这张专辑是他跟一个钢琴手叫做 Kenny Warner 两个人一起合作的，而且这张专辑呢是一个现场录音，哇！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实在太有默契了，我实在是听不出有什么的破绽，因为两个人都是大师交手哦。那一个用钢琴，一个用口琴，然后背景音乐是由整个弦乐团在陪衬的，所以他们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演出了很多的这种组曲方式，等一下我们慢慢的来欣赏哦。第一首曲子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是 Dolphin Dance， 来自于 Herbie Hancock 的作曲，但是呢 Toots 跟 Kenny 他们两个乐手重新的编曲，哇，真的非常非常好听哦。我们一起来欣赏 Dolphin Dance。 说起 Dolphin Dance 这首经典的曲目，其实是来自于钢琴家 Herbie Hancock 赫比汉考克。他是一个应该说是钢琴家吧，爵士的，但是呢他也同样是曾经做过电影配乐，也有人把他叫做 Fusion Innovator。 好，在 Fusion 这种融合乐上面呢，他也是一个创新者。甚至有一些剧场的舞蹈音乐 Herbie Hancock 他也参与，所以真的是算是蛮多方位的这个创作人。Dolphin Dance 原本的版本我们也来听一下好了，我们可以做一下比较。刚刚听的是口琴大师的这个诠释，但是他原曲呢是 Herbie Hancock 他的乐团。他很小的时候就曾经跟 Miles Davis 他有待过这个乐团，是不是非常的神奇？我们感觉上Miles Davis 好像离我们远去很久了，但是呢 Herbie Hancock 那时候大概才20岁吧，就加入了这个 Miles Davis 的五重奏乐团，而且跟这个 Wayne Shorter 啊，在1965年的时候他们这个乐团就曾经演出过很多很多经典的作品。好，我们先来听听 Herbie Hancock 早期的 Dolphin Dance。Thank you. 了一个改编的版本，又听了一个原始版本，是不是有觉得这些 musician 这些大师真的都很厉害？如果我不讲的话，你不仔细听的话，会觉得他是同一首曲子吗？我觉得他们已经把它变换成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是另外一首曲子了。对，这个 Tu Stillman 呢，他这个口琴大师，他就有这个魔力啊，他可以把别人的曲子然后改编完吹奏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又听到新的生命。接下来这首曲子也很巧，也是叫 Dolphin。 我们这一集是海豚吗？海豚全集。这首曲子是一个巴西的钢琴手叫做 Luis Eka。 曾经这首曲子早期录制的时候还有 Stan Getz 啊 Bill Evans 等等的，所以这首曲子已经被很多的乐手曾经演奏过。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口琴大师 Toots 跟 Kenny Warner 的合作。 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Tender is the Night， 台湾有很多的翻译，有的人把它翻成夜未央，夜色温柔，还有呢甚至有夏夜春潮，起梦初醒很奇怪对不对？我们在翻译那些老电影了，你会觉得说他们翻的都一定要好像很罗曼蒂克的感觉，就是文字上面。好，Tender is the Night 其实是费斯杰罗的小说，大家有看过大亨小传吗？那个 The Great Gatsby 那一部电影跟那个小说，就是这个作家，那他曾经写的 Tender is the Night 后来也改编成电影。好，那等一下大家听到的时候，这个音乐其实也有一点点那个神秘的色彩。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在国内各地有许多社福单位关心遭遇困难失去依靠的妇女，透过陪伴帮助他们找回身心的健康，并发掘属于自己的人生。万海航运慈善基金会让爱闪耀专案支持没有丰厚资源却坚持在地深耕服务的中小型社福单位，邀请您一同来力挺，详情请上网搜寻万海慈善。 为生活喝彩，因为你勇敢去爱。 Bravo 台北 FM 91.3。 欢迎回到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要跟大家来听的是口琴大师 Toots 跟这个钢琴手 Kenny 两个人合作的这张专辑，我觉得每一首每一首真的都非常的有音乐性哦。接下来的这个曲子它是一个组曲，其实是 Frank Sinatra 曾经唱红过的 All the Way， 然后呢再改编 My Way。 My Way 不是那种我们毕业的时候会听的曲子吗？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旋律已经听了好多次了，甚至有点烂掉了吧。但是 Hold on， 你听听看这个口琴大师他重新改编的这个版本，然后配上弦乐，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哦。 最近呢，因为做这个新的狂想曲的节目，所以我就常常听这张专辑，想说要挑出哪一首最好听来放，结果发现整张都很好听耶，怎么办？好难选哦。如果夜深人静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或是想要有一个音乐陪伴你，我真的很推荐这张专辑，因为它每一段呢你都可以听得到Kenny 这个钢琴家他的编曲很细致，然后他的和弦用的非常的精彩。那 Toots 这个老头哈，我前一段有讲过他曾经来过台湾，那他在音乐厅吹奏口琴耶，而且是爵士的，我们很难想象哦，爵士乐用口琴来表现，可是呢他诠释的乐句让我觉得他真的好像活了一辈子，把所有的感情跟他的经验都放进这个歌曲当中。接下来这首叫做 You Must Believe in Spring， 它也是一个组曲，然后它融合了呢那个音乐剧 I'll Wait for You 秋水伊人，然后还有心中的风车，那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待会呢你就可以眼睛闭起来，然后来听听 Toots 拍子非常的自由，在这些和弦当中悠游奔放飞扬的样子。 说起这个口琴跟钢琴家，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二重奏好有默契哦，一个是吹奏，一个是弹。但是呢，我常常觉得这个 Kenny Warner 在这张专辑当中，这个 piano 这个钢琴就像是好像撒亮粉一样的，就撒了 一串的星星在这些旋律当中，真的非常的好听。在我推荐下面他们改编的那首曲子之前呢，我要先来放一个歌曲版。好，那我们听完歌曲版呢，等一下再听听这两位大师的二重奏改编的版本，这样子大家可以来做比较。先听到的是 Ann Sally 所带来的 Smile， 这也是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最后的片尾曲。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首曲子就是 Smile 的演奏版，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歌唱版，所以旋律很熟悉咯。等一下再听到口琴跟钢琴的这个版本，大家可以来比较一下，也许你就可以哼得出来这个主旋律。因为呢，我常常觉得重新编曲的版本，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听到主旋律，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哎，好像变得朦胧起来了哈。不过这两个大师呢，他们真的有很高度的这个契合感，尤其是 Toots Thielman， 他去年过世的时候我真的好难过，我觉得这个老爷爷我曾经看过他的现场的，他在台北吹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然后那次说真的我都听到哭出来，因为掉下眼泪，觉得这应该是我看到他最后一次的演出吧。嗯，他真的是用他的灵魂在吹这个口琴。最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 Smile 这首曲子，也祝大家晚安咯。我是李星云，我们下周见。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都会生活通。 家的想象由你来创造。 Global Views Studio A Home 美式家居饰品台北内湖馆新开幕，软装饰品已经逐渐成为塑造家庭氛围重要的角色。中联发国际企业董事长王丽珠引进 Global Views Studio A Home 美式家居饰品，用艺术品等级的手工摆饰品，超过3000种的品项，又让居家美学有更多想象。欢庆台北内湖馆新馆开幕，好礼不嫌多，除了全省家居饰品馆商品全面85折，单笔满万送1000元商品抵用券，还可享有全省免运费服务。另外活动期间不限购买金额，即可自动升等为 VVIP 卡会员，长期享有85折优惠。活动即日起到12月31号止。 Global Views Studio A Home 台湾总代理中联发国际企业邀请您把握机会前往选购。台北内湖馆纽约家具设计中心1楼精品家饰 A9A10， 台北市内湖区新湖一路128巷15号，02-2793-2787。 Bravo 91.3，为您掌握最新生活。